给这儿训人啊，这儿囊定，这儿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干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啊，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作表演的，也是九书舞台的传统相声作品《变兔子》。 善比青松，恶比花，花笑青松不如他。有朝一日霜雪下，只见青松不见花。 您念的这是 四句定场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行善的人呢能够流芳百世，作恶的人呢，哎，他就要一秀万年。 哦，您这是劝人向善， 是希望人们积德行好，不要做坏事。 那要是缺了德，做了坏事呢？ 天理昭彰，报应循环呢，早晚他会自食恶果，他会遭报的。 那也不见得吧？ 怎么呢？ 我看见有很多的善人呢，冬舍棉衣，夏舍毒药。 啊，什么？ 不，那个 舍毒药还善呢， 那是 夏舍鼠汤。 对，夏舍鼠汤，修桥补路是劫富济贫。 那是什么呀？罗宾汉呢、啊？那是扶困济贫。 哎，对，扶困济贫。 哎， 做了一辈子的善事啊，然而没有好结果。 哦， 又有一些人呢是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 嚯、 贪污舞弊，绑架勒赎。他们无恶不作 哟， 可是却逍遥法外，一个一个活得好好的，难道真是应了那句话了？修桥补路双瞎眼，打僧骂道儿女多呀。 怎么可能呢？ 啊，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没到，到时候啊他自然会报应。 哦，您迷信这个？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吗？我不迷信神佛，但是我相信因果。 哦，那这么说这亏心事儿不能做， 缺德的话也少说。 什么算是缺德的话？ 像你们这说相声的人吧，骂人不带脏字儿，拐弯抹角的说损话就够缺德的了，就要有报应。 他您这么一说好像是提醒我了。昨儿晚上啊，做了一个梦。 你做什么梦了？ 昨天晚上啊，我似睡不睡 啊， 就瞧见那个七爷八爷站在我眼前边。 哟， 七爷呢，左手拿着领魂牌 啊， 右手提了着铁链子。 嚯， 八爷手里拿着哭丧棒，用棒就敲着我那个床。 哟，不得了，你要玩完了吧？ 八爷冲着那七爷就说了。 说什么？ 哎，他就喜欢龙哼，你把他索性带回去交差去。 哦，你怎么办呢？ 那我赶紧就给他们俩跪下了。我说七爷八爷，请您饶命哎，您怎么拿我来了？您是不是拿错了人了？叫魏龙豪的不止我一个人啊，恐怕还有啊。 哦，这八爷又说什么呀？ 八爷没讲话，七爷大岔了 啊。 你素不素有打电素？拍电影叫魏素。 哦，这位说台湾国语啊。 我说拍电影演电视那是韩素，您是不是抓他？我知道他住哪儿。 人家韩素招你了。 那个韩素没有讲相声了，他也不叫魏龙豪了。 哦，这么一说还是认准了你了。 那八爷说的，你小跟他废话，索性带走吧。 哦，这是八爷说的。 我不去，我又没犯法。 是 啊，刚说完这句话，哗楞一声 啊， 锁链子就套在我脖子上了。 哟， 我跟他们打作坡呀， 耍赖皮呀， 耍不了。 怎么了？ 掰那哭丧棒一敲我呀，扎得我吱哇乱叫唤，受不了，马上我就站起来了。 你这也太夸张点了吧？ 什么夸张啊？ 那哭丧棒碰碰有什么那么疼啊？ 你以为那哭丧棒是什么呀？ 书架杆上糊白纸吗？ 哎呦，那是孝子用的啊！他这根棍上全是小钉子尖着呢。 哎呦， 怕扎呀！我赶紧跟他们走了。 啊，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不是贱骨头吗？ 哎，跟着他们进了丰都城，到了阎罗殿。阎罗殿是一条脊，九间北房， 哦， 东西配殿各五间 啊。 正殿上书案后边一张宝座， 哦， 阎王爷端坐理事， 是啊， 判官手拿生死簿。牛头马面两边排， 哟， 真是阴风惨惨，寒气森森呐、 啊！嘻嘻， 两旁边的配殿， 啊， 房檐底下站着有数不清的男男女女， 那都是干什么的？ 全都是刚从阳间抓来听候审判的。 哦，甭说了，你也得加入这个行列排队啊！ 哎，刚一到那儿呢，我紧张害怕， 是 胆战心惊。 哎， 再加上那儿光线也不足，视线也不明，哦、看什么都模着模糊的 啊。 待了一会儿呢，我可就看清楚了 啊！ 呀呵，感情那儿有不少熟人呢。 哦，都有谁呀、啊？ 你正在西殿角那旮旯那儿蹲着呢。 我 看，还有张小燕 啊， 田文仲、 哦、 赵宁，你们四人都在那儿呢。 哦，我们也都给抓去了 啊！瞧见我了，你们四个人都急着问我。 哦，问你怎么给抓来的？ 问这个股票有没有止跌回升啊？ 哎， 这时候就看见那些小伙儿忙活得不得了。 干嘛？ 一会儿带进一个去，一会儿要拉出一个来。 嗯，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哦， 也有哭的，也有笑的，也有喊的，也有叫的， 什么样的都有。 咱这儿正看着有哏的时候， 还有哏呢。 哎，有十几个。锯齿獠牙的小鬼儿拿着狼牙棒冲着咱们五个人可就过来，连推带搡的就把咱们这个五个人带到阎王殿去了。 哦， 我头一个就跪下了。 没种啊，我们不跪 啊。你们不跪？ 嗯， 小鬼儿抡起那狼牙棒来照你屁股就是一棒。 不跪就是不跪。 嗯，你说的好听啊，你不单跪了还直磕响头呢。 哎呦，更没出息。 唯一的就是没让张小燕跪下。 哦，优待女性？ 那倒不是，听说那阎王爷惧内，他不敢不尊重女强人。判官拿着那生死簿点名 啊， 吴兆南 有， 田文仲 有， 赵宁 有， 魏龙豪 有 ，Miss 张。 哎，怎么到张小燕这儿改了 Miss 张了？ 啊，那判官一直想上周末派的节目啊。 哎、这都哪儿跟哪儿的事啊？ 阎王爷问了， 嗯。 你们在养死是干，是干啥子的？ 哦，这位还是四川佬啊！我们呢，全是吃开口饭的。 你这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你就不如人家判官会措辞。 这判官老爷怎么说呀？ 他们都是当今的名嘴呀、 啊！哦， 阎王爷听说我们五个人都是名嘴， 甭提多喜欢了。 哎，甭提多生气了。 为什么生气呢？ 一拍惊堂木， 嗯。 好啊，果然不错了。看你们五个人 啊， 做个长相，就不是个好东西。 哦，瞧喂，这阎王老爷还会相面呢。 我说阎王老爷， 啊， 您不能单凭外表就乱下断语哦。 对， 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安善良民哦。 嗯， 您凭什么说我们不是好东西？ 对呀、啊，拿证据来。 阎王爷说了，你们这些个东西 哦。 在养死是干，不说找点正当的工作去做， 哦， 偏偏在电视台、 嗯， 电台 啊， 胡说八道， 去， 仗着你们嘴尖舌巧，反映民间， 嗯， 想说啥子就说啥子， 你瞧喂， 没得一句好话，经常骂神骂鬼，骂起来不带脏字儿，可恶自己， 嗯。 早就想搬你们这些龟儿子们！ 哎呦， 来人呐！ 这是叫谁呢？ 拿着钢叉那夜叉过来了。 干嘛呀？ 把他们五国人先擦条油锅，给我砸一遍！ 哎呀，我的妈耶！要过过油啊！ 我一听这要遭，赶紧跪爬半步，一边磕头一边大喊：“冤枉啊！” 哎，是冤枉啊！ 冤枉！你们有啥子冤枉的？刚才我说的话不对头吗？ 那你怎么回的？ 我说您说的对是对啊，不过说话嘴损的并不只是我们说相声主持节目的人呢。 是啊， 那些博士硕士连三字经都抬出来了， 可不 比我们的嘴还缺德呢。 啊， 如果您不信的话，您可以派调查局的人去调查嘛。 哦，这阴曹地府也有调查局啊？ 哎，已经成立了好几年了。 是啊， 王迎仙的局长啊。 哎， 杨伟爷说了， 说什么？ 你们现在的报告我才晓得 啊， 人世间还有更糟的鬼儿们。 啊啊啊， 我只会派鬼去调查。 啊，好， 如果属实的话 怎么样， 我一定严办。 嗯， 这是你们的一个功。 哦， 将功赎罪。 怎么办呢？ 不让你们五国人下油锅了 啊， 投身去吧。 嘿，那太棒了。 啊，你高兴什么呀？ 哎，可以投生了。 投生什么呀？ 啊，还投生人呢？ 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啊， 前面的小管啊领着， 嗯， 后边七爷八爷压着， 哦， 把咱们几个人带到一个地方，拿出来了五张兔子皮，让咱们五人变兔子。 那多缺德呀！ 嗯，还有更缺德的呢。 是啊， 啊，仔细一看呢。这五张兔子皮里头啊，是四张公的，一张母的。 对呀、啊， 嗯， 咱们五个人里头不是有个张小燕吗？ 哎呦，缺德就缺在这儿了。 怎么了？ 这张小燕抢了一张公兔子皮，呸上他就跑了，一溜烟就不见了。 哦，他打算变性啊？ 你们三个人一看呢、 啊， 也一个人抄了一张公兔子皮 啊。 尤其那田文仲， 怎么样？ 回头还说呢， 说什么？ 哥们儿，咱们高粱地见了，撂着蹦他就跑了。 嗯、啊，他还挺高兴。 我一看这好啊，你们四个人是真机灵啊，把公兔子皮全拿走了， 嗯、 啊，就留一张母兔子皮给我了。 谁让你手慢呢？ 我一想这可糟了 啊， 要投生个兔子已经够糟的了， 是啊， 要投生个母兔子这就更糟了。 你呀、啊、你认命吧。 这要是你们四位跟我一开玩笑，哎，你说我这多难为情吧。这 哎哎哎， 我这正想怎么办呢，八爷用那哭丧棒一指我， 嗯， 哎，人家四爷都走了，你还在这儿磨蹭心吗？ 是 啊，吸不吸灯打呢？ 哎，你呀、啊、快配上吧，别客气了啊。 我说八爷，不请您帮帮忙好吧，拜托您给我换一张公兔子皮好吧。 这八爷怎么说？ 哎，结系共形，共形共搬是概不退还。 对，不换您呢凑合点吧。 哎呦，我说老人家好吧，我这儿有100块钱美金， 哦， 我送给您，请您行行好，不然他们要是在高粱地碰见我呀，这一开玩笑，您说我怎么办？我，麻烦您多辛苦，帮我换一张好吧？ 哦，这八爷答应了吗？ 他一听火了啊！哎，不是，好，你当这是央件呢？有四发黄牛，画俩签儿，死刑都能判成木嘴儿。我们这是硬件呢，是铁面无私，共习共搬。欠小的不行 啊！公事公办，用钱不行。 再者说了，阴曹地府也没有画皮印行。 哦，对了，要是有啊，也就收下了。 哎，快把你的美金收起来， 嗯， 配上皮投胎去吧。 对了，你呀、啊，快投胎去吧。 哎，我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在那儿待着没动 啊。 八爷急了，拿起那哭丧棒来，照我这脑袋上就打， 该打。 我的脑袋上一疼，哎呦我的妈呀， 怎么了？ 一害怕我醒了 啊， 睁眼一瞧，整七点， 天刚亮。 哎，我起来啊，一边刷牙，我一边可就想， 想什么呀？ 这吴兆南、田文仲、赵茶凤、张小燕这四个朋友到此为止 啊， 不交了，我也不要了。 为什么呢？ 你们这四个人是见利忘义，不讲道义，自私自利，是净占便宜。 谁占便宜了？ 谁占便宜了？ 你占便宜了。 废话，公兔子皮你们四人都配走了、 啊、 把母兔子皮留给我，我怎么占便宜了？ 嗨，你呀得了便宜还卖乖呀。 我得什么便宜了？ 你虽然剩了个母兔子皮，可是你没变呢。 哎，对哦，你们四个人都已经是兔子了。 你才兔子呢。 哎，你还别说 啊，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研究什么问题呀、 啊？在电视荧光幕上 啊 你们四位的措辞之美，反应之快， 那我真是自愧不如。 哦， 对你们那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是您过奖了。 我曾经试验过 啊， 只要留着电视画面， 啊， 把声音关起来， 哦， 光看你们嘴唇动的那个快劲儿， 就不愧为台湾的名嘴。 不，就像那兔子嗑毛豆似的。 还是兔子。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变兔子，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小段赊账。 这个时间呢过得真快，转眼呢又是一年。 可不是， 咱们中国人呢传统的民俗节令安排了这个春节过年，的确是太好了。 怎么个好法啊？ 借着这个假期，他可以让家人团圆，共聚一堂，享受天伦之乐。 不错， 又可以让至亲好友彼此相互拜访，交谊联欢。 对，太有意义了。 这是中国人生活习俗的一大特色。 哎，不止国内如此啊，海外的侨居地也是一样。 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只要一进腊月，家家户户都在为年而安排布置了。 不过呢，现在社会形态改变了，年也没有从前热闹了。 对，生活的富足了，倒显不出年的味道来了。 嗯， 有这么几句俗话 啊： 送信儿的腊八粥，要命的关东糖，救人的包饺子。 十二月初八叫腊八， 喝过腊八粥，就是告诉您， 嗯， 年已经开始了。 哎， 该洗的该擦的，该漆的该刷的，该买的该换的，该要的该还的， 嗯， 都要安排好了。 哦， 为年而准备了送信儿的腊八粥。 哦，那要命的关东糖呢？ 腊月二三糖官祭灶。 是啊， 距离过年呢没有几天了。 嗯，就剩一个星期了。 账主子呢都在这七天里头要账 啊， 不还人家不行。要命的关东糖。 哦，是让账给逼的。 哎，那不要命吗？ 是是是是。救人的包饺子呢？ 在过去虽然不是明文规定，但是有这么个规矩 啊， 除夕的年夜饭之前呢， 嗯， 要账的如果还没有要到， 嗯， 那就不要了。 哦，那就算了。 不啊，算了。这你倒挺大方的啊。哎， 你不是说不要了吗？ 好，那大家伙都赊账吧。 那是怎么回事啊？ 年前不跟您要了。 哦，过了年还是得还给人家。 当然了，不能逼人太甚。 啊， 啊 做人呢要厚道，给子孙呢，嗯，要留德。 对对，是嘛，真逼急了也会出事。 哎，所以说呢，救人的包饺子。 哦，让人家喘口气，吃顿团圆饭。 对，说起这个赊账来呀，这还得有技巧。 这有什么高招啊？ 是啊。 啊， 不，我这是经验积累的。 哦，你经常赊账啊？ 那也倒不是 啊， 在我们这演艺界什么保障也没有。 嗯，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偶尔周转不灵了，您像什么赊包烟呐，啊，拿瓶酒啊， 嗯， 反正啊也是没有多少钱的事儿。 那么欠人家多少啊？ 200多块钱。 哦， 前两天已经还清了。 哦，那是什么时候欠的？ 去年正月 啊。200多块钱拖人家一年呢。 那不就是因为这几年这个电影界不景气吗？ 嗨， 我住的那巷子口那杂货店呢， 啊， 是个老新儿开的。 哦，是山西哥们儿。 这山西人呢，吝啬小气，还爱贪小便宜。 哎，你留神吧，嗯，有人要修理你了啊。 谁要修理我呀？啊， 山西哥们儿要揍你了。 嗯，没不会。 怎么呢？ 我说的是阿里山西边的山西人。 哎，他们也照做不误。 哎，他们一钱如命啊，要是真把我打伤了，他们舍不得赔医药费啊。 这么档子事啊。 正月十二的到了午夜节了， 嗯， 小铺的曹掌柜的找我来了。 哦，还给人家吧。 废话，有钱那不早就还了吗？还等他来要啊。 那人家怎么说呢？ 还没等曹掌柜的张嘴呢， 嗯， 我就先说话了 啊。 哎呦，曹掌柜的，真不好意思啊，您看不是就欠您那500多块钱吗？还让您亲自跑一趟，真对不起您啊！这个我…… 哎哎，等会儿 啊！ 刚才你说多少钱？ 500多块钱呢？ 哎，你不是说欠他200多块钱吗？ 啊，是啊。 那你怎么说欠他500多块钱呢？ 哎，这就是技巧了。 这是什么技巧啊？ 他们不是喜欢占小便宜吗？ 哦，多说点儿 啊！曹掌柜呢，本来是绷着脸来的 啊， 一听说我欠他500多块钱呢， 怎么样？ 立刻那脸上就变了笑容了。 嘿， 我说魏先生，咱们是老邻居了， 嗯， 说说讲讲没有关系了 啊、 嗯。我那是个小生意，本小利薄， 好 赚不了多少钱。 对， 有钱的时候啊，想着给我送过去就行了。 哟嘿，要过一关。 哎，我说这您放心吧，没问题。 嗯， 过了节啊，有两部片子要开拍了， 哦哦 拿到了片酬，我就会给您送过去。 哦，你真有两部电影拍啊？ 啊，是啊，有一部说好了，一直还没开镜嘛。 哦，拍了一部， 哎，客串了两天戏。 嗯， 说好了是5000块钱，拍完了戏给了一个3个月以后的支票。 哦， 到期去领的时候、嗯、还跳了票了。 嘿，你瞧瞧这些拍电影的，嘿， 这一晃、啊、可就到了8月节了， 中秋节。 这曹掌柜的又来了。 他又怎么说呀？ 还是不等他张嘴，我先堵他 啊！ 哎呦喂，曹总经理，真不好意思，您看欠您那800多块钱的，让您跑2趟了、 哎哎。 对不起， 这哎，怎么要800块钱了？ 这曹掌柜的说了，魏先生，上次你不是说有2部电影要拍吗？ 嗯， 怎么不把钱还给我呢？ 嗨、哎，一部没拍，一部拿那支票， 支票那也是钱嘛，你去领嘛， 哪儿领去？ 哎，是啊。是啊，我是要去领啊，可是我一直忙啊。你想，我忙着配卡通、 嗯， 忙着录下一档的电视剧。 哦， 那您是现在来喽？ 嗯， 咱们遇上喽。您要晚来一会儿啊，我就不在家喽。 哪去了？ 有部电影谈好了，等着我签约拿第一期酬劳。 吹吧，反正啊，这吹牛也不上税。 哎，对了，您看，这是一张5000块钱的支票 啊。 您呢，帮着我去领，我贴您200块钱车钱， 嗯， 再还您800。您只要再找给我4000块钱现款就行了。 哦啊，拿跳票跟人家掉现金呢？ 嗯，我从来就不用支票。 嗯， 我那个小买卖全是现金交易。 哎， 你去领吧，领了钱给我送过去就好了。 哎嘿，又走了。 哎，这一趟一拖可就拖到年底了。 哦，曹掌柜的又来了。 是啊，还是照方抓草药。 哦， 曹董事长 啊，董事长了。 哎，你看，这真不好意思啊。您看，不就欠您那2000多块钱吗？ 2000多了， 这曹掌柜的不容分说， 嗯， 一把就把我的脖领给抓住了。 哟，干什么呀？ 威龙豪啊，你别跟我这装孙子了。 嗯， 你就欠我250，你还了我就算了。 哦，他醒过味儿来了。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威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两段相声，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吴兆南先生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承诺 啊？你记得多少？客厅 头等舱功能沙发代表我对你的体贴。 我是 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代表我对你的细心。 厨卫 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名牌电器代表我对你的宠溺。 老公，这些都是我曾经的小愿望啊。 群包员记得每一位业主的治家需求，就像我记得你的每一个愿望。400-606-8866，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日期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 外国的月亮是没更圆，但因为气候环境因素，外国的项目确实更好。 所以呢？ 所以用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品质更加更环保， 还更贵吧？ 并没有，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免费升级，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全房配齐哦。 装修配家具还是全房进口项目家具， 还有限量赠送的名牌电器呢。打400-606-8866问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的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列亮，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回顾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华油山》。 这爱听戏的人呢，都知道这红脸的是关公，黑脸的呢是包公。 包公铁面无私嘛， 哎，集这个公正无私、廉洁睿智于一身， 令人起敬。 不论是国剧、昆剧、豫剧、粤剧、评剧、川剧，大凡这中国的300多种剧种里头吧，没有一种没有黑脸包公的， 影响广远。 那不论多狡诈的罪犯，遇见了包公啊，没有破不了案的，也没有冤狱不能平反的。 为民做主啊，是人人称颂。 他不但能审人间的冤情啊，还能管阴间的官司， 还下阴曹铡过判官嘛。对， 你说他怎么去的呢？坐地下铁 啊？什么呀，包公啊有油仙枕，枕着那个枕头睡觉就能过阴到阴间去。 那我也愿意信呢，不过他这个油仙枕得特别大。 为什么呀？ 不然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枕不下，不能一块下阴曹啊。 哦，那要照你这么说，这得多大个儿的床啊， 还得抱着那口虎头铡 干嘛呀？ 不然怎么在阴曹铡判官呢？ 嗨，您呢不能这么较真儿，这个只不过是加点神话，为的是叫人向善呢，恶有恶报。 这包公啊，不但有油仙枕，还有一宗宝贝呢， 照妖镜， 能照出妖精的原型来。 是啊，有那么一出五花洞嘛，就是包公用这个照妖镜啊，照出那假吴大郎是妖精变的。张天师这一掌心雷打败了那妖精，这出戏又叫扫荡群魔， 这就更悬了。 嗨，神怪戏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成 啊， 那包公是北宋仁宗时代的人，那吴大郎虽然不上正史吧，可是如果有，也是宋徽宗时代的事了，差着板八十年呢。 哦， 尤其请来的那位张天师，那是元朝世祖时候才封的天师啊，更差着100多年呢，怎么全都跑到一块儿去了？你说呀你？ 我说什么呀？我说，哎呦嗨，戏嘛，反正是戏不够，神仙凑，热闹就好。那八仙还不是有汉朝的，有唐朝的。大伙儿也都认同吗？还有那借东风啊、空城计啊，那不是都是瞎编的吗？还不是人人都喜欢听、爱听、 啊？哎，那倒是，还是啊，越离谱，大伙儿越爱看。 其实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啊， 也不见得完全可靠。 对，胜者王侯，败者寇嘛。敢承认自己前辈是流氓土匪、杀人贩毒的那不多。 哎，不是不多，是根本没有。哎，咱们这不是说包公吗？ 哎，对，哎，还有一出铡美案也是包公戏。 哎，这出也是好戏，全本的那又叫秦香莲。 嗯，也有可议之处啊。 又有什么可挑的呢？ 这戏要唱全喽，是先从陈世美别家起。 对呀，进京赶考，中状元招驸马，杀妻灭子，所以包公才要铡他呢。 这戏交代的挺清楚。 嗯， 观众都恨这个陈世美。 是啊， 可是戏里的包公他没在前台看戏呀，他只听这个秦香莲一面之词。这戏里的陈世美啊，始终也没有招认，况且也没验那俩小孩东哥春妹的那个血型。 嗯， 他就愣把这陈世美给铡了。 哎，可是观众热血沸腾啊，人人痛快啊。 可有听完了不走，要砸戏园子的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话在40年前喽。 嗯， 在依兰罗东唱这出《秦香莲》 啊， 演的是星期日的日场， 白天 王志斌的包公最后一场啊。这包公一喊“开呀闸”，就拉幕散戏了。 是啊，这就完了。 这观众席里不干了 啊！ 老子扛咱8年。听你们的戏呀，是给你们面子 哦。 为啥子这个陈世美不开砸呀？不砸好，老子们砸院子 啊！要砸戏园子， 老板呢吓坏了，要求台上开闸 啊， 加钱没关系。 是啊，那真砸了园子不得了。 是啊，这后台赶紧的预备嘛，预备这铡刀道具。 嗯， 去王朝这个演员呢，脱了建议马褂。露着肚子 哦， 演张龙的那嘴里头含一口红色的彩水 啊， 哎，拉开幕再铡 哦，铡陈世美给荣军们消气。 哎，铡刀一放、 嗯， 张龙往王朝肚子上一喷红色，跟血一样 啊！ 大伙儿一叫好，嘿、哎，才放完散戏了、 嗯。您说的这种带彩的戏呀、 啊， 我还是真看见过， 不假吧？ 哎，那回呀、啊，我看这个华油山油料店就有这个彩头。 哎呦！您提的这个华油山这出戏现在唱的人可不多喽。 嗯，是啊，那个太累，又唱又摔，那戏不容易唱。 从前呢有一位马老旦，这出华油山最红、 嗯、谁？马老旦。 他姓马 哦， 因为脸上有麻子，所以都叫他马老旦。 哦，他叫什么名字呢？ 那不知道，他是票友下海。 嗯， 从前的票友啊都不写名字，他是姓什么呢就叫什么处。 处， 哎，那公云普没下海以前就叫公处，这马老旦姓马呢，就叫马处。 那要是姓孙呢？ 孙处啊。 那要是姓聂呢？ 就叫聂处啊。 聂处，聂处哪里一走，这离妖精不远的、 哎。这马老旦最红的一出戏就是这个五鬼捉刘氏， 华油山油六店木莲僧救母。 他不但唱得好听啊，做工也精彩。 哦，有徒弟没有呢？ 他就想教他的儿子。 父传子授， 可是这个儿子就是学不会， 太笨， 倒不是笨，就是不爱戏。 哦，那他爱什么呢？ 他爱吃喝玩乐，什么玩意儿花钱多呀，他爱玩什么。 好嘛，纯粹败家子儿。这是 这出华油山马老旦教了他半年。 哦，学了 啊，就学会了一句倒板。 好嘛， 他父亲马老旦这一病啊， 啊， 不能唱戏挣钱了。 哦， 他没辙了， 没进行了， 才病了1个月，家里头啊当卖一空。 哦，那是啊，有多少钱也不够他这个儿子折腾的呀。 爹呀，咱们还有什么能卖的吗？ 卖的钱他好花呀。 有什么能卖的呀？ 嗯， 干脆呀、啊、你把我卖了得了、 嗯、那有人要吗？那个 人家要跟我学戏呀、啊、我藏私不教。 嗯， 想教给你，你又不学，就学会这么一句，现在我唱不了了，干脆你呀、啊、哎，跑海去吧。啊， 嗯，哎什么叫跑海呀、啊、 就是到唱戏的后台去告帮去。 哦，找同行求助。 你到后台呀、啊、见人啊先道辛苦、啊、 嗯嗯， 给祖师爷磕个头，坐在那个二姨相声啊，人家要问你呀、啊、哪行的。 是啊，哪行的 你就说是老旦门的。 哦， 人要问你是驻班啊，你可别说驻班、 嗯、 你就说跑海 啊， 千万不能说驻班，你就会一句，那住得了班吗？那个 是啊、哦、哎，他上哪儿跑海去呢？ 哎， 正赶上离他们那儿不远的地方啊，哎，有唱谢神戏的 啊， 有个大空场， 嗯嗯， 路北了龙王庙，路南呢是戏台，看戏的人呢有站着的，有坐着的，还有蹲着的，还有趴着的， 还有趴着看戏的呢。 不是，那个上树了，找个树杈子一趴嘛。 哦哦哦， 只有戏台前边啊有张桌子，有几把椅子， 那是给谁坐的呀？ 给那乡绅呢，县衙门的人坐的，还有不少卖瓜子的，卖花生的，卖水果的，还有一份卖炸油条的。 野台子戏都这样。 这马老旦的儿子到了后台，就冲大家伙儿道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啊！ 给祖师爷牌位呢磕了个头，就坐在二姨箱上了。 这倒全对了。 后台管事呢，赶紧走过来了。您是站行的？ 哎，站行那个术语管他叫站行。 我是老旦门的。 嗯， 管事的一听高兴了。 怎么呢？ 这班里啊，正缺唱老旦的。 哦， 您贵姓啊？我姓马。 嗯， 哎，有位马老旦。您认识吗？那是我父亲。 嗯嗯， 大家高兴了，这马老旦的儿子一定错不了。 是啊， 您在我们这儿住班吧？不不不，我跑海。 对，跑海。 那什么，我父亲呢病了，家里头没有钱吃饭。大伙儿一听啊，还真义气，到台前头啊，先买那烧饼油条，您先吃着。大伙儿给这儿凑钱， 真不含糊。 他这油条也吃了 啊， 钱也接了。 哦， 这时候台上戏也停了。 嗯。 吹奏三腔曲牌迎宾， 这是谁来了？ 县长跟县长的太夫人驾到。 哦，来听戏来了。 后台老板赶紧过去请安，请太夫人您呢点戏吧。 老太太点的哪一出啊？ 华油山。 哦，爱听老旦戏。 老板跑到后台跟管事的一说，管事的也乐了。 怎么呢？ 该着啊，咱们露脸。 哦， 他要是昨天来点这个戏啊， 嗯， 咱们是猴吃核桃满砸。 哦， 咱们没人呢。 是啊。 今儿个您瞧见没有？哎，马老旦的儿子在这儿呢。 嗯， 您呢请好吧。 哦，这管事的有把握了。 管事的过去了。少老板，您老太爷这出五鬼捉刘氏可是个绝活啊。 对， 您有功夫可得给我们说说呀， 让他给指导指导。 像那你倒是说实话呀。 嗯， 说不会不就得了吗？ 那是本来是不会吗？ 不，他还要充面子。 嗯， 跟人吹吹。 怎么说？ 那什么全本的我不成，我父亲呢就教了我这么一折华油山。哎呦，那好极了，您今儿个给我们露一露，我们跟您呢学学，来给邵老板办戏。 得，这怎么办？ 不行，那什么，我老没唱了，怕唱不好。 嗯，实话吧，根本就没唱过。 您别客气，跟您说实话吧，这出啊是县长太夫人点的，正巧我们这儿没老旦，邵老板救场如救火，您呢办戏吧。 得，打鸭子上架，您办吧。 老旦办戏简单呢 啊， 这大鬼小鬼这也都办好了。 嗯， 前头戏呢一完一缓锣，这大鬼就上去了，起办罢到家门。 嗯， 我乃 苍 鹿蝶阎君麾下大鬼是也， 唱且得唱。 今有刘氏庆体饮酒开荤，他曾骂道：燕春命我将他打在华油山前受罪，众鬼卒将刘氏青提压了上来。 哦， 大得唱，不得唱，唱啥？ 成，这就得唱了。 和 咯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真不坏，嘿 啊，往下就坏了 啊。怎么着？ 唱完倒板呢，应该出台一甩这惨甩法，起垛头唱回龙啊。 阴惨惨又来到，天地无光啊。 嗯，他不会了 啊， 他不敢出去了。 哎，那怎么成啊？ 那大鬼心里头还纳闷呢。 嗯， 哟，他怎么不出来了？ 是啊， 一定是我错了吧。 哦， 哎呦，都怪我没对戏。 你看， 赶紧的走到上场门这。哎呦，对不起邵老板，有碰有碰您呢，您多担待。一拉这个铁链拉住啊，走 啊，愣给拉出来了。 哎，这个大鬼的劲头啊使得挺大 啊， 那铁链子都拉成直线了， 又 绷得挺紧。 嗯， 把他给拉出来了。 呵， 他可直往后排。 是， 要不拉住了我，他能坐台上。 您讲， 嘿，瞧他这个哆嗦哟， 那是吓的，那是、 啊、台下的观众啊还真捧场。好、 啊、 真好啊。 好， 好，那个县长的老夫人呢、 啊、 也夸上了。嘿，真好，这哆嗦的一点儿都瞅不出假来。 那本来就是真的嘛。 哎，他不叫板，这打鼓佬也不能给他开唱啊。 是啊， 一路的撕鞭，他一个劲儿的哆嗦。这功夫大了，大鬼也不叫好了， 净瞧哆嗦呢还成啊。 这大鬼一想，八成有问题啊。 嗯， 不能老这么愣着。 是啊， 拉着走个圆场呗。 啊， 打鼓佬一瞧圆场了，起长锤吧， 抗起得起，抗起。 这时候大鬼啊还加词儿，刘氏， 嗯， 少时要你上啊刀山呐、啊！哇！ 哦，他怎么样呢？ 他那还哆嗦呢。 哎呀， 这大鬼真急了，邵老板，你别哆嗦了，开唱吧。 唱啊， 唱啊，那我也得会呀、啊。 这不会呀、啊、了。 哦，不会跑我们这儿蒙事来了 啊！ 这大鬼一脚就把他给踹台下头去 了。哟，摔坏了 没有？正掉在炸油条那锅里。 嘿，这份巧劲儿的呀！ 他冲那大鬼一瞪眼， 他还瞪眼。 哎，是你不会还是我不会呀、啊？ 怎么了？ 不是让我上刀山吗？ 啊， 怎么下油锅了？ 我去你的吧！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华油山讲述舞台事故的一段作品。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同样讲述舞台事故的相声《渭水河》，仍然是魏龙浩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作表演的。 这个梆子戏您听过吗？ 听过呀。 哦，听过那直立梆子。 哎，还不只是河北的京梆子、切梆子，我还听过山西梆子、陕西梆子、山东梆子、河南梆子。 呵呵，你瞧哎、 啊、 我就问你这么一句，听过梆子戏没有？你要招惹出你那么一大堆梆子来啊。 不是啊，我从小就喜欢梆子。 喜欢什么梆子呀？ 什么梆子我都喜欢。 哦，从小到现在 啊，几十年了，这个兴趣是有增无减。 要照这么说的话，您应该是老梆子了。 哎啊， 我说你是老听梆子戏的戏迷了。 哎，可以这么说，我很迷这个梆子。 三十年代的时候，这个梆子戏啊在北平很热闹了一阵子。 哦， 那会儿有个金刚钻、小香水都挺红。 哦，这么说这些您都听过了？ 听了。从那以后啊，这梆子戏就渐渐的被遗弃而式微了。 哎呦，这么好的剧种怎么会那么快就凋落了呢？ 嗯，那也难怪啊，就凭着一把呼呼，一副梆子猛敲，扯开嗓门使劲喊，那是噪音比赛呀，那谁受得了啊？ 那是吵的。 金少山的花脸真是黄钟大吕，声震屋瓦呀。 嗓子好， 个头也好啊，扮相好，多好啊。 是啊，外号人称叫金霸王。 那等邱荣荣一出来以后完全改观了，内行票友一窝蜂的求派。 嗯， 这近年来哎，还有谁在提金霸王吗？ 年轻一辈的只知道海霸王吃海鲜了。 不过呢，这国剧里的剧目啊， 嗯， 有很多出戏都是从这个梆子戏里头改编过来的。 哦，移植的。 像那个大灯殿吧，这出戏改编的就很紧凑，那简洁多了。 那是哪一点呢？ 这薛平贵登殿以后，雪耻复仇，要斩王允。王宝钏知道了，急急忙忙的赶来替他父亲求情 啊。 王宝钏急急封上，到了下场门这会儿，刀下留人。 哎，先别斩了。 忽听万岁一声恩战还要来了，王宝钏急急忙忙 地个喇嘚咚 上京。 矿浪谁得矿？ 要战我夫就为那般。 先前定计将孤海，如今要报九州冤。 我说咱们不说相声了。 不是啊，您这么一唱啊，把我这信爷爷给勾起来了。 国剧这王宝钏呢，上来四句唱，一句七个字儿，四句28个字儿，干净利落 啊。那梆子戏这地方怎么唱呢？ 梆子戏啊， 啊， 那你说呢？ 哎，你怎么问我呀？ 你不是老梆子了吗？ 是啊， 你不是老听梆子戏的吗？ 哎，就这出大灯殿我没听过。 梆子戏这薛平贵啊， 嗯， 是把王宝钏宣上金殿的。 哦，这点跟国剧不一样了。 圣上有旨，宣王宝钏王娘娘上殿呐。 哦，那王宝钏上来有没有唱呢？ 有唱啊。 嗯，也是四句，四七28个字儿。 嗯，128个字也不止。 嗯，啊， 因为他这里边啊，竟是废字儿、废话太多了。 那也不至于那么些个字儿啊。 不信我唱，你数着嘛。 好，我给您数着。 哎，金牌呀掉来呀，银牌那悬。 嗯，这一句就12个字了。 王相府又来了我王氏的宝船呐，听见没有？ 什么呀？ 王相府又来了王氏宝川。 嗯，哎，干嘛又啊？ 大概刚才他来过一趟了。接着数啊。 哎，您唱吧。 九龙口永木关，哎呦呦，我那天爷呀。 哎，您这是干什么呢？ 薛平贵离家18载，这王宝钏呢，在寒窑天天净吃贴饼子了。 这是 有志见我那平浪二府，头戴着王冠，王冠一顶，身穿着蟒袍，蟒袍一件，腰横着玉带，玉带一根，足蹬着巢穴，巢穴一双，一双两只，两只一对，左脚一只，右脚一只。 不，行了， 这多少字了？ 我数不过来了。这唱的就是些个废话 啊，不够精炼嘛。 对，太啰嗦了。 那年呢，我在北京听梆子，赶上了一个大笑话。 什么戏码呢？ 大招啊，是金刚钻的刘全净瓜大10万斤。 哦，出错了。 这倒没有，是开锣戏出毛病了。 那帽戏是什么呢？ 渭水河。 哦，这是一出吉祥戏，880年文王访贤， 演姜子牙的那位啊，闹错了。 错在哪儿呢？ 原词呢，它是这样。 嗯，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叫飞熊。 哦，这叫报家门。 哎， 他怎么错的呢？ 他把道号叫飞熊这句词啊给忘了。 哟，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 哦，这儿还要耍个腔 啊！这底下观众还真捧场 哦， 给他叫了个好。 哼， 坏了， 怎么了？ 这一叫好不要紧呢，他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哟，那怎么办呢？ 也不能搁在那块不唱啊。 是啊， 没辙了，他还重复这句“子子牙”。 哦， 等着你个龙。 想起来了？ 还没想起来呢。 啊， 子子牙。 还呲牙呢？ 好，呲了5-6回了，台底下也不叫好了， 人家发觉了。 有一位呀，忍不住了，给他喊了个道好，喊恩。 哎，得，道好上来了。 他冲这位叫道好的一对眼光， 干嘛？ 呲呲牙， 冲人家呲牙呀。 这时候别的道好也上来了， 好， 呲呲牙， 还呲呢？ 啊，谁叫好，他冲谁呲牙， 好嘛。 撕了20多回牙了， 怎么没完了？ 这位啊，忍无可忍，站起来了，冲他嚷上了。 嚷什么呀？